个人分手在那个雨天来不及想。 嗨，你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，我是主播莫大人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主播萱草。 我记得我们已经好久没有聊过这么悲伤的话题了，就是哭得最痛的那天，你明白了什么道理？ 确实是啊，最近感觉有很多八卦的话题，还有就是一些，就是那种怎么说，很欢快的话题，但这种走心啊，这么虐的，还真没有最近。 对，这期让我一下这个回忆超链接到了我们最早的那个，就是失恋那期的节目， 我也是，我也想， 你还记得叫什么吗？ 失恋是一场修行。 对对对。而且我们很多听众都是通过这期节目然后来认识我们的，然后来关注这个酷我音乐调频的。不是，为什么一聊到这个萱草笑得这么诡异，吓了我一跳。 就是我 窃喜是吗？ 之前的几期节目我都就是能够背得上来它的那个标题，我还记得大家印象最深的就是铁头功大师兄那一期，我昨天还特地去听了一下，是调频的第70期节目，一起来听冷笑话， 呵， 在第21分钟处，然后我们两个人当时笑得不能自已。 哎，萱草没想到这个最近开始怀旧了，看来你老了。 哎，真的，你说这个就那句话叫什么？因为年轻人没有太多的经历，所以就展望啊。老年人呢，没有太多的未来，所以就喜欢回忆。我就是老年人了。 嗯，哎，你别说，哎，我有时候晚上睡不着，失眠的话，我就会翻以前的微博，或者是自己的这个朋友圈啊，翻好多年以前的，看看自己曾经那些光辉岁月，又觉得嘴角上扬，然后进入了这个梦乡。 哎，可是我想问你一个符合咱们今天主题的一个问题啊，你翻微博看的时候，有没有看到那些你人生中黑暗的时刻，就是让自己觉得很难受，难过的时刻？ 有啊，还真的有，哎，还真的有。就比如我去这个西藏的那段时间，我觉得应该就是人生比较这个荡的那个阶段吧。 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那段时间，莫大人突然跟公司提出来。老板，我想静一静，一个人去西藏待几天。然后就 简直这个情绪和这个状态就像这个前段时间的美国股票一样，各种熔断啊，各种熔断往下掉。 当时还不敢问莫大人发生了什么，当后来知道真相的我们啊，理解了， 眼泪掉下来。 掉下来。真的，莫大人经历了人生中的一个怎么说，也不算挫折， 不太开心的时刻， 就是，对，不是很开心的时刻， 失意吧，有一点失意在感情上。对，其实那个时候事业反而是蒸蒸日上的，可能就是赌场这个得意，情场就要失意吧。 日上了吗？没有上吧。然后我觉得失意这两个字有点轻描淡写了，可能实际受到的伤害比这大。 成吨的伤害啊。 对， 今天第一首歌呢叫做以后的悲伤，来自马一潇的一首歌。 开的轻狂不必放在心上，时间把爱分更两段，我那一半独自收藏，就这样。 今天第二首歌来自于任然的最痛。刚才分享了莫大人最痛的人生瞬间，我觉得真的可以算得上最痛了，是吧莫大人？排名的话算最痛吗？ 还挺痛的吧。应该算吧，就是反正多年以来都这个意难平，又链接了上一期节目。 那你上期节目干嘛不分享这个经历？真的是 我忘了，这个， 没想起来。 凭什么，凭什么放弃老子？ 哎，那你说明还没有不平，已经平了，你都忘了你看。 对，现在已经平了，就多少年了，对，多少年过去了。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件事还蛮好的，就是让自己这个成长了，然后成熟了很多，然后也这个不管是事业啊还是这个心境都得到了这个提升，我觉得也是一个挺好的事儿吧。 哎，听到现在很多听众都好奇心都不得了了，就是莫大人到底遇到什么事儿了呢？嘿，就不告诉你。 哎，就是失恋嘛。 不止失恋吧。好，点到为止。来看大家的留言啊。全世界最好的涛他说，很多时候都要靠自己吧， 靠山山倒，靠人人跑，靠自己就好，踏实心安。 嗯，确实是，不管什么时候，都要坚守自己吧。最后的话，只能靠自己。周董的小蜜西，他说：“嘿，朋友，请记住，永远不要为不值得的人或事而伤心难过。没有什么事可以比家人更重要。永远爱爸爸妈妈。”很孝顺的一个女孩，看来还没有遭受过社会的毒打。 毒打一下就好了是吗？真的能理解了很多事情，看透彻很多事情。 嗯，对对对。 潘多拉盒里的虫，他说我明白了，去他的爱情吧，都是假的，哪怕七天酒店的黄金卡熬成铂金卡，那也是假的。经历了什么？ 有故事啊。 嗯， 有故事。想当厨子的小交警，他说呢，高考成绩揭晓那天吧，是我长这么大哭得最痛的一次，那时候我才后知后觉自己要和理想中的大学擦肩而过了，此生再无交集。确实有点难过啊，这个心心念了那么久的这个学校，理想中的大学没有能够成功的去。 下一首歌来自黄维明的都， 都是的都，一个字儿。 嗯嗯，都。 风停了，难过的也不会太多。 Togo 的少男他说呢，前段时间被刚毕业就来工作两年的公司开除了，上周五谈好两个月的赔偿，周一呢去人事直接翻脸不认，在背后跟上级说我的坏话。想到自己一个人漂泊在外，在这么大的城市里谁也不认识，没有谁能帮我，委屈又无助，站在办公楼下止不住的掉眼泪，感觉活着真的好难啊，谁也靠不住，只能靠自己。 确实这样还挺难过的，就是在事业上受挫居然被辞退了。 嗯，因为最近这个疫情的影响吧，我相信有很多的人会在事业上遭遇这个不顺利，有可能会被辞啊，被辞退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大家一定要记得多争取一点， 嗯， 比如说有一些那个补偿啦，还有就是是吧，能不能拿到一些多一点的工资啦，一定要为自己多争取一下，千万不要抹不开面。 对，这个萱草真会安慰人啊，确实是这样，其实只是现在这个经济情况啊，或者是现在这个特殊情况下的一些这个不得已的事儿，不一定是因为你自己不够好，或者你做错了什么。 嗯。 剑桥他说呢，哎，有些时候心里好难受，我也想大哭一场，却不能哭，只能硬着头皮去冲。有时候心里真的是好孤独呀。其实我还蛮理解他的，就是人到一定年龄之后，真的没有资格哭了，也没有时间让你哭。只能是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去冲。 嗯，还有就是我这几年吧，有的时候比如说遭到误解啊，又或者自己一个人心里难受，我哭不出来，我就只会一个人发呆，或者就是情绪很不好，但是很就是闷闷的在那儿，就哭都没有眼泪，那个时候是最难过的。忽然想到大学的时候，比如说那个感情上不如意啊，又或者是宿舍朋友这个关系不好，哎，受点委屈我还能哭出来，哇大哭，感觉还挺羡慕那个时候的自己的。 嗯，可以放肆的哭。 嗯， 其实有的时候你发现放肆的哭都是一件奢侈的事的时候，就说明自己真的长大了。 都说什么成年人的这个连痛哭都是按照静音的，就是没有人会不顾形象的再放肆大哭了，那是只有小孩子才会做的事情。下一首歌来自于季羡林的《多想留在你身边》。 会飞的小仙仙他说呢，那应该就是亲人走的时候吧，后来才发现有些人走了便真的走了，这个世界上再也找不到了，只能用记忆去回忆他们的模样，他们的笑，他们爱我的瞬间，他们对我说过的某些话语仿佛刚从耳边掠过，但不觉间时间都已经过去八九年了，希望异界的你们无病无难吧，缅怀自己的逝去的亲人。 嗯，越来越好的钢丝儿啊，这位朋友的 ID 也是很久没见到了，之前也是挺多次在我们节目中被念叨。他说：“好好珍惜身边的亲人呐、一旦人没了，做什么都没用了。即使在墓碑前怎么哭怎么伤心，他们都不会感受到，生前的孝顺大于一切。” 嗯，真是这样。之后哭也没有什么意义了，还是要在他们在的时候多陪陪他们。 对啊，子欲孝而亲不待啊，这个是让人最痛苦的一件事情。 嗯、对，其实萱草刚刚那个朋友说，这个他在不觉间就发现时间都已经过去八九年了，你有没有过这样的同感？我觉得就特别是最近这几年，就是你觉得好像是近在眼前的事儿，一拿出这个日历算的话，你会发现都过去八九年或者小十年了。 哎，真的是 这样、觉得最近的这个时间是快还是慢呢？ 你说这2020年，大家就这么想好了。2020年看起来就感觉像一个童话世界里的数字一样，但我们今年啊、所处的这个现实世界，它真的就是2020年了。你想起来我们当时过千年的时候，那种激动哈，感觉到了未来世界似的 啊、千禧年啊。 对呀、都不敢想说啊、以后这个2020年多少年是什么时候，什么样的世界？ 又过去20年。 哎，这现在就已经是我们小的时候所幻想的那种未来世界了。 嗯， 就是有的时候我会想到，怎么说呢，上小学上初中，然后那个暗恋过的校草啊，又或者是发生了一些事情吧，印象比较深的人，哎，你就会觉得跟上辈子发生的似的，就感觉不是这辈子的事儿。 对，请注意啊，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事儿了。 对，真的哦，他确实是上世纪是吧？我是想说，就跟上辈子的事儿似的，就感觉我的前生的记忆、它不是我此生的这个事情，哎，就很奇妙。 嗯、像梦，像是大梦了一场。很浪但飞不起来的游击，他说呢， 不管明白了啥，下次还是一样会哭呀。对我个人来说，哭是发泄的一种好方法。哭着哭着我就饿了，饿了吃点东西，吃着吃着呢就忘了为啥哭了。吃货的世界就是这么简单、 啊、挺好的。哎，但是我在这里劝这个同学一句啊，就是你情绪不好的时候最好不要吃东西，因为我最近有在研究中医， 会长胖哦。 不，是因为这个人呐、啊，难过，尤其是哭的时候啊，这个肝是不通的。如果你这个时候进食的话，很容易导致自己的这个肝气不舒，然后呢，从而导致头晕呐、啊 就是， 对啊，整个身体的这个器官不协调，就很容易出问题。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在情绪不好的时候吃东西。 嗯，哎，怪不得我小时候这个还因为跟爸妈吵架还是被骂了，然后一边流着眼泪或者是什么东西没有得到啊，这个很生气、 嗯、 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吃饭的时候，我爷爷奶奶还有我妈呢就会说，哎，你别吃了，然后等你哭完了你再吃，这个一边哭一边吃的话对身体不好、 嗯、 看来真的是有道理的。 是这样，是这样的。 各位听众朋友请注意啊，这里是这个中医大讲堂，欢迎来到我们的这个养生节目。 有机会我特别想开一档中医节目，教大家如何养生。 可以啊，真厉害，萱草这个升级了又。 你让我因为想念老了几十岁，被摧毁到快面目全非，而你从未把我当作谁。 来自张家旺的思念的平方，思念成平方，几何的倍数。 我想起来那个杨幂了，幂，三次方。 啊，幂，数学真好，我都不知道是什么。 同学张可爱，他说明白男人不是一个好东西。领完证还没有到办婚礼的日子里呢，当时老公提醒我是不是怀孕了，我还不以为然。后来呢，不甘心，我就用验孕棒。去医院拿到检验报告的时候呢，在车库里哭了很长时间，觉得自己痛死了。我觉得就是当你在没有结婚，然后对方并没有给你任何的承诺的时候，大家千万要做好防护措施哈，千万要保护好自己。痛的是女孩子啊，吃亏的也是女孩子。 对对对，保护好自己。多拉兰兰他说呢，爸爸动手术的那一天吧，看到医生从爸爸身体切出来的一个巨大的肿瘤时，我真的哭了。自从爸爸生病开始，我一直反思自己，是我没有照顾好他，是我对爸爸的健康忽略了，总以为生死离别离我很遥远。其实，哎，直到现在，我想起来心里都还是会痛。树欲静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待。 嗯， 又是思念爸爸的一个留言。 我因为想念老了几十岁，被摧毁的快面目全非，而你从未把我当作谁。 今天最后一首歌了，来自于倪安东的《散场的拥抱》。 嗯，啊，这首歌我记得在我们节目中出现过好多次了啊。 对，是挺好听的， 我真的很喜欢这首歌。 很久没放了、放出来给大家听一下。从指缝中溜走的幸福，他说呢，小的时候饭前想喝饮料，妈妈不肯，我就趴在门上哭得浑身发麻，瘫在地上，我妈淡定地看着我，就不给我喝，还不让我奶理我。从此呀，我就坚信了我妈说我是垃圾桶里捡的这句话，我乖到不行，因为害怕被退回去。退货， 退到垃圾桶那儿， 是 自己去垃圾桶。王磊他说呢，哭得最痛的那天应该是四月公司部门内部的考核了吧，考了倒数第六，一共23个人，之前我是信心满满的，我能是前几呢，最差也得前10吧，结果呀真的打脸。宣布完结果之后呢，下班坐公交车回家，我的眼泪啊就止不住了。这是让我明白啥时候也不要装啊，高手多的是，什么时候都不要去小看任何人，大家都在悄悄的努力呢、 嗯 哦、还真是这样，不要太自信，这个要低调。 对，荔枝味的袁小姐她说，我明白失去了就真的失去了，这几年的感情抵不过她的所谓的女性朋友， 他在部队的这几年呢，都是我陪着他的。虽然是异地恋，可我那么坚定的爱着。可如今他快退伍了，就找了一个离他近的，可以天天陪他身边的。这一次我不再妥协了，我选择尊严。 嗯，哎，其实有的时候感情中这些事真的很难说，也没有什么、东西可以规范，比如说用道德去约束一个人怎么怎么样，但是就算你能约束得了他，你也管不了他的心啊。 是这样的，所以我觉得在结婚之前、一切都好说，他变心了就让他去变吧，然后呢你也会找到比他更好的人、千万不要恋恋不舍，对吧？我觉得遇到错的立马放手，然后才是对后面那个你遇到对的人的一种尊敬。 嗯，少食荔枝会上火，他说呢，努力并不是能够实现所有目标的，有时候反而会适得其反，比如使自己的心态大崩，患上抑郁症等等，所幸现在一步步的慢慢在调理过来，这都是成长，这都是生活。哎，有的时候我真的在想，哎，你说这个抑郁症的人会不会真的就是那种特别要强的人，然后又没有办法短时间内得到自己想要的，才会这么这个郁郁寡欢啊，这么让自己憋得难受，比如啊，或者就像萱草说的，这个憋得自己肝都这个上火了之类的。 肝郁，我觉得抑郁症在我理解啊，是那种反而是温柔的人、善良的人很容易得这个病。因为他们太照顾到别人的感受了，就是会觉得说啊，别人怎么样，哎，我这样会不会不好，想太多，然后呢神经太敏感，就会导致自己 太内敛了， 就陷入了一个死局中，就怎么想都找不到出口。反而是那些大大咧咧、没心没肺，他就算得罪别人一下他也不觉得怎么样，无所谓，哎，反而那种人活得还挺长久的，你不觉得吗？ 对，那倒是，其实有时候你得罪一个人，可能过段时间他自己都忘了，你还那么记得那么清楚干嘛？ 是是是，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也是这样，神经特别敏感，然后呢也很重情义。反正我觉得，哎，就是我觉得， 心比较重啊。 让自己想开一点吧，是一对自己来讲是一种解脱。对，千万不要让自己陷入那个泥潭了。 对呀、就像我心大一点嘛，萱草得罪我那么多次，我都没有在意啊。依然和他做节目，是不是？看我多好啊！ 你 我也不抑郁。 你下期节目就那个，咱们就分道扬镳了。 分道扬镳，开个玩笑吧。最后，其实我们节目的时间也要到尾声了。说实话，聊到现在，我都不记得我们到底聊的是什么话题了。 反正就每次什么话题，哎，一开始说的好好的，到后面就放飞自我了，就不知道聊到哪去了。 我想起来了。是哭得最痛的那天你明白了什么，所以你们明白了吗？ 哎，那我们为什么现在笑得这么开心呢？ 可能就是哭过之后明白了，什么事儿都没必要哭，哈哈大笑的让它过去吧，不管是这个好事坏事，难过的还是快乐的还是伤心的，都让它一笑而过。 对， 一切都随风。是的。 对， 我觉得每天保持一种好心情是长寿的一个秘诀，真的是这样，希望大家每天都开心。 对，每天跟着我们的节奏吧，反正不管遇到什么事都是哈哈 哈嘿嘿嘿，呵呵呵。 好的，以上的是我们今天的所有的节目了，如果你还有话要讲的话，可以在新浪微博酷我音乐调频这个账号里找到这条话题的征集，在下面留言继续讨论。同时呢，也是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最新的话题中来，下期节目中没准就可以念到你的留言了。 期待你的参与吧。那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就聊到这儿了，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二和周五上线，大家记得关注我们、订阅我们，只订阅我们，知道吗？ 只订阅我们，搞笑了， 其他的都取消啊，其他都取消。 好，希望大家能够明白我们的意思哈，疯狂急眼。 啊，开个玩笑，开玩笑。那这期就聊到这儿，我们下周再见，拜拜。 拜拜。 对，每天跟着我们的节奏吧，反正不管遇到什么事都是哈哈 哈嘿嘿嘿，呵呵呵。哎，嘿嘿嘿就不要了。 嘿嘿嘿就不要，嘿嘿嘿，我想到那个费玉清了，有嘿嘿嘿。 你要是抓到我， 我就嘿嘿。好，不要了。 收 那我说结尾了啊。